在太阳节之际，第十九届金日成花节外国客人和旅华同胞以及中朝经贸参赞团、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周保中的女儿周维家属一行13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另外，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送来的花篮，同一天被敬献到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